我眼中即使终于都消失你，世界也很美。我了解反反复复不肯舍弃，你会看不起。为期望在日后彼此可感觉现在做得对，为留下昨日那份记忆，得过也会失去。是孤孤单单一个感觉，这个性内里有你有我曾经的感性，让那每晚每句叹息中也变安静，就当过去没发生过事情。楚楚听到他叫你心倾，没有苦苦哀哭那一些反应，为你实实在在获得快乐而高兴。我会把祝福给你，再没怨一声。我眼中即使终于都消失你，世界也很美。反反复复不肯舍弃，你会看不起。为期望在日后彼此可感觉现在做得对，为留下昨日那份记忆，得过也会失去。是谁祝福给你，再没怨一。